三个人顿时都嘿嘿笑了起来。其实大家心里都很虚，但是这个时候能笑出来，多少可以缓解一下紧绷的情绪。安宗夸张地呸了两口唾沫在手上，握了握剑鞘说， 呸呸，哈，这玩意儿还真有些分量啊。 于是他仔细地打量这把东西。它的外壳十分古朴，几乎没有任何装饰，只有在头这里有一个非常古怪的图腾，因为太抽象了，根本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。在壁画中那个人的剑上也有着类似的花纹。安宗一点点地走上阶梯，把一只手再一次伸入内槽，果然感觉有一个尖锐的东西随着拉动铜环凸了出来。他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把剑鞘插入，随后就感觉这把剑鞘仿佛可以深入比他手还要里面的凹槽处。安宗回头看了看白毅，白毅点了点头说， 抽出来吧。 于是安宗用力一拉，感觉居然一下从这凹槽处抽出了什么非常沉重的东西。拿出来一看，发现居然是一把青铜剑。这把剑非常有力量，他一瞬间几乎拿不住。六子看到宝剑拔出来的那一瞬间，捂着嘴吼道， 这是神器啊，难道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东西？神话传说真的存在？ 安宗没有空分析他说的是什么，当白毅看到这把宝剑，眼神突然显得十分抗拒，但安宗可以肯定白毅知道有这个东西，否则他怎么会有宝剑的剑鞘呢？他疑惑地看着白毅，白毅挥了挥手让他把宝剑给他。安宗走下阶梯把宝剑递给他，这一瞬间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，他感觉白毅的手有些颤抖，而这把剑感觉好像发出了很低的鸣音，但是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。白毅抽出宝剑，安宗看到这把剑打造得极好，可以说是浑然天成。想想他在这里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比当年的越王勾践宝剑的历史还要悠久。剑身依然没有铜锈，从这把剑上他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寒意。说它是神器，真是一点也不为过。 这是什么剑？ 碧水剑。 安宗没有明白，六子看他没听懂就补充道， 大禹之水有三件神器，一件是河图，一件是劈山斧，还有一件在神话故事中是定海神针，后来被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用去做了猴子的兵器，但其实原本它不是什么棍子，而是一把剑，也就是这把碧水剑。据说这把剑有遇水则碧，遇妖则斩的能力，当年的淮河妖怪乌之奇就是死于此剑下。我一直以为是神话，没想到真的有这么一个玩意儿存在。 这就是最后一件鬼器。 白毅摇了摇头，他看着玉璧说道， 不是，这把剑不是鬼器，但是它可以替我们找到藏在这玉璧中那件最后的鬼器。因为孟姬并非是最后活着看见河伯殿建成，所以他只知道这一步骤，却不知道最后的步骤是拿到碧水剑。 那你怎么知道？ 他的眼神有些漠然，他低语道， 这把剑本来就该属于我。 安宗和六子怀疑地对看了一眼，白毅让他们退到他身后，安宗以为他会再使出什么高深莫测的法术，但是没想到他大手一挥，一剑直接把玉璧劈出了一道大裂痕。因为他也严重失血，一剑下去几乎整个人都要站不稳了，安宗连忙去扶住他。不过下一秒他就不是扶他，而是拽着他的后衣领就往后退，玉璧居然因为缺口的崩裂而涌出了大量的水。安宗指着里面说， 玉璧后面怎么会有水啊？ 白毅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死死盯着涌出来的水。安宗发现这里的台阶原来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，每一级台阶的内部都有一层凹槽， 然后水斗顺着这些下凹的凹槽流到他们这边。那里的地势明显要低很多，于是他们站的中央就形成了一处高地，台阶形成一种莲花托盘的形式，这里成了一朵大型水莲花的样子。他们看着这样的引水工程设计都有些诧异，那么大量的水却丝毫不会淹没他们这里，而是通过渠道和堤处形成一种小型瀑布和喷泉的样子。此时一共有九处水源涌出，形成了一道非常梦幻的九莲托花的样子。因为水流十分大而急促，原本的玉壁已经彻底形成了瀑布，不到几分钟，这里简直就像是东海龙宫一样，全都是由水构成。大概又过了十多分钟，水势开始变得平缓。渐渐的，他们发现原本被白蚁劈裂的玉壁，因为大量的地下水涌出，使原本的裂口变得更大，好像里面有一个东西一直被夹在这裂缝之中。安宗侧目看了一眼白蚁，他点了点头说， 那就是最后一件鬼器。 说完也不顾那些冰冷刺骨的水，直接用手去撩，随后他们就看到他手上捏着一只青铜面具。白蚁冻得浑身发抖，他哆嗦着说， 把先皇笔给我。 安宗掏出玉璧，没想到就连拔阴能力如此之强的显皇也开始通体变成了墨绿色，冒出了黑色的烟。白蚁捏住显皇臂，然后用碧水剑在手上划出一道血痕，渐渐的显皇臂变成了原本的颜色。白蚁对他们说， 这个东西就是最后的鬼器。 说完他指着里面那团黑色的东西说， 这里全靠有这个东西存在。 安宗拿着手电筒仔细一照，看到那个玩意儿忍不住叫出声来。这个东西的脸已经完全没有了五官，一张脸就是一片的空白。最怪异的是它只有一只像是做失败了的石膏像一样的脑袋，没有身体。 是模型？ 白蚁摇了摇头说， 是头。 六子看着有些发怵嘀咕道， 那为什么这脸跟山东大饼似的，根本没有五官，一点人肉的质感也没有。 这不是人的脑袋，这东西是一种叫混沌的怪兽的首级。山海经曾经记载，这个东西的首级其实和先皇臂有着差不多的效果，但是它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可以防止铜器生锈。这就是为什么这把剑一点锈迹也没有的原因。 安宗瞅着那块像大饼似的东西脱口而出道， 高级抗氧化物。 没错。 六子对那块东西虽然也很好奇，他几次想要捞那块脑袋，但是怎么都够不着，毕竟逃命要紧，也只有欣然放弃。随后他盯着白蚁手里的面具说， 这个东西就是第八个鬼器。 对，要进去就得靠它，但是戴上这个面具就会看到周围的变化，这些东西并非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，而这个面具只有安宗才能戴。 难道又是无魂之人？ 不是，无魂之人的意思梦姬并没有真正领会，你的左眼和你本身的血统才是真正的关键。总之如果要真的进入最原始的河伯殿，一定要你来，否则我们找不到通道。 你先等等，老白，你说戴上这个面具会有危险吗？ 白衣抿着嘴，最后仿佛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后才开口道， 不知道。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再问我会不会有危险，因为我们这次要进入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坟墓，这坟墓本来不应该存在，但是周文王开启了，他做了一件和安宗今日同样的决定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他才费尽了心思想要封存里面的东西，因为他并非是里面那个鬼魂所要等的人。 你干嘛每次说话都像是在读剧本啊？就不能不要那么文艺吗？你老是告诉我们， 这里面他妈的什么鬼东西？小安戴着面具会不会出事儿？ 他会化为雾，然后找到真正的通道，而里面是冯一人的坟。 安宗听到白毅说出这句话，突然心里由生出一种古怪的躁动。他发现白毅手里面具的轮廓并非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怪兽，而是一张十分古怪的人脸。这张人脸看不出是男是女，但是却有一种非常深邃的表情。他的眉头紧紧地皱着，感觉像是在哭，又感觉像是在怒，甚至还可以感觉到一种痛苦和一种莫名的冷笑。这张怪诞的面具，他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好像他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。在哪里，他见过这样古怪而又悲伤的表情呢？